各以分别不说发音，唯如心。唯如心者，慈心似印，立分别心，立分别音呢，有分别心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但是咱还是要把前面这个意思啊略微叙说一下，这个文才能够接得上。在前一段，世尊是以职业做一个比喻，聪明的人呢应当是因职见运，这个比喻非常之好。职是什么呢？就是教相教行啊，不单是佛的一切言教，佛的身教，以及一切教学的设施，都用纸做代表。纸的作用呢，是纸业，目的是叫你见月亮。换一句话说，因纸要见月，这才是个聪明人啊。在佛法里面讲的当机者，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应如来的言教，应如来的身教，应佛法里种种教学的设施，我们见心了，见到真如本性了，这就是因知见愿，这是聪明的。那么愚笨的人呢，把指头当作月啊，佛说你看我的指头指着月了，他看着指头不肯更进一步超越，死在指头之下，把指头当作月，这是个笨人啊。真性在哪里啊？真心的经历，般若在哪里？般若的大般若经里，那就糟了，那就是把纸当作月了。菩提涅槃在哪里？菩提涅槃在佛教里，坏，佛教是一纸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佛的金刚经教给我们立文字相受持啊，立文字相持，持就是受持啊，立言说相持，立心言相持，这个才叫真正受持金刚般若。受持金刚般若如是，受持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一个法门都不例外，这个才叫什么呢？因知见愿，而不死在言语之下，不死在文字之下，也不死在种种设施之下。说一个佛像，你看到了，佛像是光着脚的，认为佛非光脚不可，那不光脚就不能成佛了。好了，那你光了脚就能成佛了吗？哪有这个道理？这些的什么都是死，都是把纸当作月了，把纸 当作业呢？佛在这一段经里头告诉我们呢，习但你对于止不认识，你连越止与越都不认识啊。为什么呢？越是光明的，止是黑暗，止不发光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但真如本性你不认识，念佛的教相设施这个用意你都一无所知啊。那又如何能开得了悟？这一段教训我们应当啊要牢牢地记住，要依教奉行啊，就是万万不可以啊死在这一纸上，八万四千法门一纸也啊。三藏十二分教一指也，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超越。只要不要要，初学要借着一指，在眼睛往上面一看，指就不要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往上看，看到月了，还要指干什么？指就不要了。指对自己没有用处了，所以你悟了以后，给诸位说，佛教里的所有一切的设施、三藏经典，对自己有没有用处了？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废纸一堆。那没有用，把它丢到垃圾堆了，那也倒不必要。要丢出来，你又住了相，住了什么叫非法相？这个时候慈悲心现前呢，废纸对我是废纸，对别人还有用啊？为什么呢？别人没有现约了，这个纸头对他有用。那么就要把这一纸啊给众生做僭越的增上缘，这就对了。对自己给诸位确实没用，虽则没用，天天还念经，实际上要不要念？不要念了。不要念，为什么天天要念呢？慈悲心念给众生看的。你看我开悟了，我天天都念经，你没有开悟的不念还行吗？做样子，装模作样给迷惑颠倒人看的呀，不是自己要真念啊。可是人家装模作样给众生真念，我们一天念到晚假念。为什么人家真心，我们是妄心？真心用事与一万法皆真，没有一法不真。八十用事，八十是妄心啊，样样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一真是一切真啊，一妄一假是一切假啊。我们没有见性啊，都搞的是假的 啊这个一定要修啊。这个幕后有四个字，上一次念了没讲，日夜如是，这个如是指莫难呢、啊。莫难是代表你一直没有开悟的人啊。那么换句话，我们现在也就跟莫南一样啊， 把枝头当作月亮，啊，佛法在哪里？佛法在经典里，大错特错。法是指的万法，佛者觉也，在一千万法里面不迷，就叫佛法。穿衣不迷，穿衣是佛法；吃饭不迷，吃饭是佛法。佛法怎么会在经典里面呢？我们现在是穿衣，迷在穿衣里头，要讲求质量，讲求款式，这就是迷啊。迷的时候是衣是主人啊，我是奴才啊，到底是我穿衣是衣穿我呢？自己穿衣做不了主，穿了一件新衣服，那个肮脏地下，哎呀，这太脏了，不敢做。为什么不敢做？怕衣服弄脏了。我要替衣服服务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出家人啊，做了一件新衣服，你看这个地方切得没有快啊，打的好多线，切得没有快，这一块东西现在也变质不一样了、要是如法的怎么样呢？把那个旧衣服那个旧布剪一块，切到这个地方，撒在这儿、这个名字叫切心。一看到这个新衣服当旧衣服穿，你穿了一身破旧衣服，那你很肮脏，一坐下去哪不在乎？为什么？反正是旧衣服了、要我穿衣服，不能叫衣服穿我。所以说四四觉啊，法法都觉，这就叫佛法。佛法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之处啊，法法都觉了，这就叫佛菩萨。迷了就叫凡夫。怕的是我们不能悟啊，一悟是一切都悟了。每一个人开悟的级别不一样，有人开悟啊，听经开悟了；有人念佛开悟了；有人参禅开悟了；有人吃咒开悟了。还有人听唱流行歌曲开悟了，唯有啊听着唱小调的开悟了，还有听什么呢？风吹树叶的声音开悟了。个人机缘不一样啊，悟的境界是一样，一悟是一切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能叫我们开悟的都叫佛经。佛经并不一定是佛教经本啊，那个人新唱流行过去开悟了，那一支过去那就是他的楞严经啊，就是他的大方广啊。诸位要了解这一点啊， 一定要求一个悟处，悟要以真心求，不能用妄心求。何谓真心呢？离开心一时就是真心。咱离开心一时不是没有作用，我把这个话都讲得很清楚，自己要对自己要离开心一时，对别人要运用心一时，对自己正的，对别人实的，为什么呢？别人没有到自己的境界，自己见心呢，别人没见心，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东西，所以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个随喜功德给诸位说双关的，对自己来讲呢，自己的功德使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对众生的功德呢，是给众生呢无量的正上缘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那么这个道理，诸位要细细的去体会，细细地去深入。那么这个地方，世尊责备阿难尊者，实在上啊，也就是责备我们，责备我们，那真是大慈大悲啊，要我们开悟。今天这一段经文呢，就说得更好了。若以分别我说法音，在为师这几天早晨刚刚讲的，分别第六意识，你要是用的这个心，用的意识心。来听我说法，来分别我的法音，以为第六意识心呢，就是你的心，能够分别的，这就是你的心。佛在此地叫阿难自己去证实一下，你这个心是真的是假的。实心四因，立分别因呢，有分别心。那么这个心可以说是真心，为什么呢？立了尘它独立，它存在，这就是真的。如果说立尘没有了，当然是假的。诸位要想的，根尘实是相对而建立的，在楞严经后头讲的，又如焦炉啊，好像那个炉草，三根炉草放在这个地方，它才能立得住啊。抽掉一根都倒掉了。那么这就说明，不但是实是虚妄的，根也是虚妄的，尘也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那么这一句我们这个细细的讨论讨论，总得要把里面这个意思要搞清楚。 意思了解呢，帮助我们破除疑惑，断疑才能生信，有疑问信心就不能建立。前面这个三句啊，就是这一段这个前半段，佛是以假设来话，若就是假设啊，假设应佛说法生分别心，这个分别心本来没有自性，所以在楞严会上佛教这个叫语言尘啊，尘有它就有，尘无它就无，可见的这个心是生灭的，不是常住的，真心是常住的，不随境界有无而有无的啊。那么也许诸位要问，好，我眼见色我就生心了，我闭上眼睛我还是生心啊，六根与外面六尘交通的时候生心，生发生，六根不用了，参云阿赖耶识里面五尘落些影子，叫灭发生，还是生心。可见的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是因尘而有啊，前面说过真心与妄心啊，真心是独立的有自体，妄心是依他起心，没有自体。那么佛现前所说法音，这是深层，是所缘，一个学佛的人，一个聪明人，最要紧的决定不能执着所缘为真实，那错的过错太大了啊！这个白话里头主要就说明这个道理，不但是一切色法不是真实的都可以执着，你最这个功能最殊胜的阿赖耶识，一切最胜故都不执着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违法，它不是真实的。何况阿赖耶所变现的一切万物，大经大论应当是要细讲，不细讲含糊笼统略过去，确实对于中下根性的人不能理解，上根立志可以，所以是一文天物啊，那些中等以下的根性不行，必须要细说。古人有主张细说的，姜维农居士就是算是近代的一个代表。你看他《金刚经讲义》所主张的，他认为大乘佛法要圆讲，要深讲。他这个里面是要求这些弘法的善知识们，要讲得深，要讲得远， 讲得太浅了，讲得太偏了，都不能解决问题。尤其是在这一个时代，过去人啊，说实在的话比较老实，说得不远说得浅一点叫就这样子了、他也就受了，也就没话好说了，我一教奉行啊，老老实实一教奉行。现代人头脑太灵活了，你讲的这样不行，我不满意，我哈哈哈，他就提出来。从前听话哪有说我不满意的，没有，太少太少。现在不但不满意，意见多多，意见多多也有好处啊。为什么呢？能够彻底解决问题。所以说是有疑问应当要提出来，有意见也要提出来。佛法就是破我们疑惑的嘛，我们要把疑惑保留的，那还学什么佛呢？学佛就是学觉啊，不觉就是迷啊。应当把自己疑惑的地方要提出来。这法大乘的入门，心法色法俱不可以执着，俱非是有。不要说是我们现在见的这一切见色闻声这个六尘缘缘是虚妄的，纵然你准阿赖耶为大圆镜智，你见到了阿赖耶的倾向分，也不是实在真实。这比较上说话呢，比我们现在见的要真实。毕竟不是真实法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。我们现在是迷的时候，妄中之妄，不晓得妄到哪一层去了。不是一重迷惑啊，在树上八万四千层的迷惑也不为过啊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所以不容易打破。如果只有一层两层迷惑，嗨呀，那只是一点就通了。分别发音是第六意识的作用，每一年发音是所缘，所缘是假的，所缘的那个六尘是假的，每一年的第六意识也不是真的。如果一定要执着能分别的就是自己的真心，这就是佛常讲的不能够舍利攀缘心。把这个妄心啊当作真心了，那妄心果然要是真心，这叫我们自己勘验一下。这个心啊，要是真心，就应该立了所分别的这个发音呢，它有独立的功能存在。自信就是自体，它确实有一个这个分别性， 有个分能分别的起性在，那就是真实的。经文的十番显见呢，文的虽然还没有念完呢，可是从前面所读下来，我们也应该觉悟。见心跟眼识第六意识确实不一样，见心离开心意识有独立的自心，它存在，而能源力量所缘，能源不能存在，所缘离开能源，所缘不能独立。一切法从哪里来的？分别而有啊，所以叫幻有啊，不是真有啊。再给注释，如果一切法真有，事事就有爱，正因为一切法无有，所以事事无爱啊。有就有妨碍，彼此不能相容啊，因为一切法空寂。再给读书，果然入了这个境界，你所看见一切万法即灭相，一切万法清净相、平等相。我们看到这个一切万法不平等、不清净，也不寂灭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用的是心即识。如果你要用见性见识，用闻性闻声，一切万法确确实实是平等清净寂灭，是法界原来是一真呐。实法界是妄见的，不是真见的，真见是一真法界。刚才的同学问，这里也可以做一个方便答复，自己成佛了，看到大地众生呢同时成佛，如果你说我成佛了，哎呀，你们很可怜了，你们还没有成佛，还要当凡夫啊。我绝对没成佛，为什么呢？在六祖坛经里听了一点点啦、啊，听了一段啦、啊。佛与僧是二法，不是一法。你还在二法里头，你没有成就。佛法是不二法了。所以，当你成佛的时候，见到大地众生，不但是有情众生都成佛了，无情众生坐一板凳都成佛了。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。什么时候诸位到这个境界，自己晓得自己成佛了。那我们看一切众生好都成佛了，真成佛是假成佛了？这我成了佛了，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众生要等着我去度呢？正因为你成佛，看众生也是成佛，众生成佛，佛不度众生。为什么佛不度众生呢？佛心里头没有众生，他度什么众生啊？自己成佛了，有没有成佛这一念？我成佛了，四相具足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 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他连菩萨都不是，他还是佛吗？既有无四相，还有我人吗？没有了。还有生佛吗？也没有了。天天说法度众生，天天无事忙，忙是我们众生看看他很忙，实际上人家无事啊，正是所谓莫切常在定呢，无有不定时啊。他忙个什么？一切万法都是寂灭相，它动在何处？这些都是真实的境界。可是诸位要以此为实，这个以此为实是什么？是你第六意识的执着。你要执着分别以此为实，那就糟了，就又落得，又把指头当作月亮了。这一关就难在此地。假如诸位果然从指头上超越了，你就大彻大悟；你也超越不了，把指头当作月亮，这就叫是实在如来法音之下。实在文字之下，世尊这一问问得非常好啊！还唯恐我们不能够体会，再用比喻来说。叫我们从比喻里面去教。譬如有客继续旅行，站直便去，纵不常住。我们讲到真如本性，本性的离体是真性，是常住的，好比是主人。性之用是妄性，好比是客人。因为有客，客人到外面去做客，找一个旅馆住下来，他事情办完了他就走了，旅馆不是他的家，所以他终不常住啊。那么和前面呢，世尊这个翻译呀，我们的分别心遇到了阴身，这个时候分别的清清楚楚，起作用啊，分别的清清楚楚啊。那么这个分别心就像客一样，它也是暂时起作用而已。这就是佛把这个客比喻第六意识的 攀缘心啊，就是比喻每一年的不忘心。第六十，而掌前人都所去名为亭主。这个掌前人呢，就是旅馆的老板，他是这一家旅馆的主人，那旅馆就是他的家了，他没地方好去啊。他是主，这个主客我们很容易辨别。而佛的意思正是拿掌前人呢来比喻不动的真心。从这两个比较之下，才看到一个动一个不动。那么在心上，这个真心跟妄心来说呢，两下也比较啊，真心不生灭，妄心是生灭的。那么由这个比喻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到，都无所去的去见心。直变去的是无惧其意识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所以凡夫不但是讲错用了心呐，实在是错认了心，把妄心当作真心，真心啊不晓得在哪里。实在讲真心一天到晚用上，妄一真起，没有真哪来的妄啊？妄心决定不动，如如不动，不生不灭，比第八识还要来的真呐、第八识带一分妄的真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讲真妄合合啊，再看底下经文，此也如是啊，若如真心则无所去，云何立身无分别心。这说呢，六识攀缘心是随境界而又来去，见心是真心，湛然常住啊。因识旧缘分，旧缘分识啊，见心不需要缘，任何一条缘都不要，不要缘自己独立的，这是真的啊。九缘才真实，可见到这个眼识啊，是因缘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就没有自信。因缘所生法，当其即空。这不是很显然的道理吗？如果我们误会的、误认的这个妄心，就要像真心一样的话，那么它也像这个旅程的主人一样，湛然常住啊。不来不去啊，这才是真的，何以他又来去？ 底下讲的人和立身无分别心，妄心如客，真心如主，客又去来，主人不动。如果认分别法因的心，你以为是真实的，佛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心就应该离开生尘，一如一个体性。为什么离开了生尘啊，他就没有分别心？这是叫我们自己勘验，叫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去体悟真与妄。再看下面经文，四字其为身分别心，分别我容，立住色心。